我们节目做过一期啊，互动话题呢是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我想尤其是遇到这种在天气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希望比如如果我能飞就好了，直接飞到我的目的地，就不用跟沙尘暴相遇了。没关系，今天我们也要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家里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找到我们，并且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好，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我们可以首先来关注的是一位英国的绅士啊，这位英国的绅士是走遍了北京的几百个地铁站，细数了艺术元素和历史故事。那来北京生活了6年的英国人呢，一直是对地铁里丰富的艺术装饰感到非常的好奇，总是在想着那些壁画的图样和雕塑都在讲什么故事呢？那一问当地的朋友才意识到，大多数人啊都是来去匆匆，根本没有注意过地铁里还有很好的艺术创作。哎，这位老先生有点着急了，这多可惜啊！所以呢，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354个地铁站，拍摄了艺术作品，探究了北京地铁背后的历史故事，并且呢是撰写成书。这位老先生还表示啊，探索地铁艺术的过程让他深入地了解了北京。那很多的艺术品呢，都是展现了昔日古城人们的生活和历史痕迹。那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呢，以前是住在瓷器口附近，那通州运河北边的航运节点呢就是北运河西站。他推荐称啊，4号线、6号线和10号线西侧是艺术最好看的地铁线路。那大兴县的枣园站的壁画《田园奏鸣曲》，他说呢是最动人心魄的。而且呢，这位英国的老先生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了最好看的地方，同时也提到了8通线、亦庄线和13号线，让他觉得最没有艺术感。不知道经常坐地铁的朋友怎么看啊？好，继续来关注。那中国人呢是从小啊，可能在美学教育方面不是那么的丰富，那么在当下流行的网红脸单一的审美标准以及看脸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就患上了容貌的焦虑症。我们来看看症状都有哪些，比如说情绪波动比较严重，有点自卑，每天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容貌，总觉得自己丑。他认为容貌呢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婚姻，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改变容貌，还将自己所受的挫折归结为自己丑，认为美丽的人总是会被世界温柔的相待。那么医生就建议患者尝试要自我放松和反省，甚至是自我刺激，比如说长期盯着自己不满意的身体部位，强迫自己接受自己，培养自信。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虽然是一句老话，但我觉得很有道理，还是心灵美比较重要。好，既然讲到了有关容貌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个校花大赛吧。 来看看国内的某公司啊，举办了一个校花的评选大赛。那么面对无数的网红脸，突然有这么一个参赛选手，画风就非常的清奇了，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他就是20号选手，这名选手呢叫做鸭蛋。那么个人的简介上写着相信自己，很多网友们都惊呆了，佩服他的自信，纷纷投票给他，所以他的投票数很快就涨到了36万，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选手。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呢，不要总是盯着自己不满意的那个部位那个部分，一定要多多的有自信啊。我们来看看这位鸭蛋的神奇经历。那么随后呢，事实反转了，大家就在爆料啊，说这个鸭蛋其实是盗用一位网名叫做阿古屋子的照片。那么随后呢，主办方也是将他撤出了投票区，随后网友还是纷纷表示不满。那么主办方呢，又联系上了真人，也就是这位阿古屋子啊，那么他本人呢也是同意参赛，于是呢他又回归了，在一天之内投票数也是重新从零涨到了31万，最终呢这位网红阿古屋子也是以绝对的领先票数获得了校花大赛的第一名，他本人也是亲自现身领奖。网友们也是纷纷在表示，这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这里是无语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跟我们互动起来。看看一位很可爱的鹦鹉大哥，来看看一位网友啊，买了一个小鸡仔的蛋糕回家，就是一个小鸡形状的小蛋糕，结果呢家里的鹦鹉以为是同类被困在里面了，就努力的去捉那个盖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是为了要救他的同伴啊。所以呢这一幕也是被这位网友拍下来了，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也是跟动物有关，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来看一位小女孩呢，是被哈士奇咬穿了嘴唇，那么嘴唇呢是被哈士奇的牙给咬穿了，眼睑的部位呢也是撕裂，差点就把眼球挠破了。那几天前呢，家住在甘井子的2岁的女童萌萌呢已经满脸鲜血了，那家人就把她送到了大连市儿童医院去救治，医生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萌萌面部的创口。那么据家长称呢，当时邻居想抱一下可爱的萌萌，没有想到邻居家的宠物狗呢是因为这个吃醋争宠而突然间发狂，扑到了这个萌萌的身上。萌萌今年呢是2岁，他与家人呢是住在甘井子区，那么邻居家养了一条1岁大的哈士奇犬。那几天前呢，家长就带着萌萌去邻居家玩，当时呢邻居看到可爱的萌萌呢就想伸手去抱抱他，没有想到哈士奇见到主人去抱别人，突然就扑向了萌萌。那大人们呢也是赶紧把狗和孩子分开来，但是呢萌萌的面部还是严重的受伤，已经是满脸是血了。那么当即呢家长赶紧带着萌萌来到了儿童医院，那耳鼻喉科的医生也是说啊，当时孩子的面部伤势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那么经过细致的检查呢，医生是确定萌萌的眼球是完好的，没有发生破裂。正常情况下呢，人体被动物咬伤之后，伤口呢需要敞开72小时，保证厌氧菌全部消灭之后才能够进行修复。那么经过了解呢，萌萌也是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修复手术，取得了成功。那术后呢，经过几天的时间观察，萌萌恢复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一首陈奕迅的歌曲，叫做《阴天快乐》。可能今天听这首歌也挺适合的。再次提示大家，北京市发布了沙尘暴的蓝色预警，今天的 PM2.5 值达到500，是严重污染。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呢，是浮尘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先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小时候家里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 YGTP986 跟我们互动起来。先看看这位叫做长发飘飘爱呆呆的朋友说，40多年前，我还是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呢教我了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总是等着别人送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然后我就真的靠自己去争取和努力，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嗯，真的很不错啊。再来看熊猫猫说，真得说说我有一个太后妈妈。嗯，我小时候学的东西可多了，手风琴啊，电子琴啊，后来钢琴啊，画画呀，跳舞啊，唱歌，游泳，滑冰都不落下。不过长大之后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上了大学还可以玩乐队。还有很多朋友说到，可能是这就叫做本领了。比如说天红说，搅鸡蛋、煎荷包蛋、做鸡蛋饼，还有做糖葫芦。我刚想说为什么都跟鸡蛋有关，看到了最后有难度的做糖葫芦，佩服佩服。再来看这位特别厉害的朋友，他叫做依依，说我会制作墩布。哈哈，一般这样的朋友在生活中被我称为自理全能小冠军。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名字你们都占用了，说乐观的活着，乐观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小玄子说了，数笔画啊，看电视剧字幕下面的字就想着去数笔画，以至于现在普通的字都要只要看一秒钟就能知道是多少画，这个特别厉害。这个我记得还有一项比赛吧，是计数字还是数笔画来着，反正都挺厉害的。来看玄熟二子说，我吃饭不挑食这项本领可不是所有宝宝都会的，从小就特别会，从小就这样的随和。1900年的秦剑说，80年代的时候，我妈和我爸就爱看美剧了，于是他们教会了我去追美剧。感觉好棒啊，记得小的时候看的第一部美剧应该是成长的烦恼吧，当时就觉得挺不一样的。当然后来出现了我爱我家之后，在我心中就占据了第一名的地位。小烟烟8744说，骑车，看看现在多有用。 水果硬糖并不甜说唱戏啊，这个比较厉害，但是他说重点是家里人也是业余的，所以是在吐槽嘛，觉得自己现在不太专业。借棍打狗说学会问问题，小时候提的每一个问题就算是再荒唐呀，老爸也会思考一下然后认真的回答，现在想想真的是很佩服他，让我至今能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嗯，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善于思考的朋友大有前途。烈马追风这位朋友说了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嗯，非常励志。再来看 Alice 大仙说，小时候睡不着呢，我爸就让我背诗，催眠极佳，到现在都很实用。好多类似的方法，比如说睡不着的时候可以背背诗，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看看英语书或者数学书，都是极好的。这里是无语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本领或者是技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跟我互动起来，一起来说一说小时候家里人教会了我们什么。一起来听一首刘浩林儿时。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辆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呜呜呜。

这样我才不会有抑郁症。所以呢，在下半时段，我们第一条资讯也是可能所有的朋友都会有点开心了，尤其是肉嘟嘟的朋友们，因为我们发现，胖是工伤，越努力工作的人可能越容易发胖。那么在近期呢，国外的科学家破解了长期困扰现代白领的疑惑，为什么久坐电脑前会发胖。那么根据一项针对需久坐在电脑前的员工午餐调查，就发现缩短午餐时间以便挤出时间干更多的工作，成为了造成白领普遍变胖的主要原因。那么而在这种非正常的进食过程中，大脑对食物的分心就是罪魁祸首，因为努力工作的时候产生的分心呢，会使他在餐后饱腹感较低。让我想起之前经常跟朋友们开的一句玩笑，就是说如果心空落落的，就要靠胃去填补它。来看这项研究的结果，也是被用于解释了为什么总是有朋友说自从我毕业之后啊，人就越来越胖。人们在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会通过美味去减少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呢，很多加班的人办公室旁边都有一些，办公桌的旁边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食。那么当遭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手会不自觉地伸向这些食物。那么实际上呢，除了边工作边午餐会让你的身体变胖以外，生活中还有很多你不曾注意的坏习惯也能让你急速变胖。比如说边做饭边吃东西，那么站着吃呢，就容易让你的进食失控，用碗或者是碟进食就会比较从包装袋或者是盒中掏着吃要好，因为大的容器会让你更倾向于多吃。还有呢，就是边看电视边吃东西，比如说抓几片薯片儿，或者吃几口冰激凌，这几乎成了打开电视之后的习惯动作了，也会急速的增肥啊。再有呢，就是边喝酒边吃东西。那在聚会上呢，也许你会有一些紧张，于是便让自己的双手放在大量的食物和饮料间忙来忙去，并且不断的喝酒以舒缓情绪。再来看，酒精呢会降低你对无意识进食的警惕性，而你无意识进食之际呢，又在不自觉间又喝了几杯，所以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了。那么总结下来就说呀，肥胖其实都不是都是这个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平时大家要管住嘴迈开腿，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再来继续看，我们要有好的生活习惯。说到生活习惯呢，就说到一件大家每天都在重复做的事情，就是刷牙了。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the bed. Oops, we broke up, we better off. 那么每天坚持刷牙却问题不断。来看一下，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恶心，那还有的朋友可能会呕吐，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有人在刷牙的时候挤的牙膏太多了，那很多的牙膏在口腔中经过摩擦会起很多的泡沫，刺激了咽喉引起恶心。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刷牙的时候，不管是春夏秋冬，一律是用凉水，那殊不知呢，用凉水刷牙其实是对牙齿非常不好的。那一方面呢，天冷的时候用凉水刷牙不能够使牙刷的毛变软，刷牙的时候一不留神呢，可能会造成牙龈出血引起恶心。另一方面呢，用凉水刷牙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那由于水和口腔的温度悬殊，可能会刺激口腔神经，引起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但当我们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误区一，使用大头的牙刷，用力的横刷。有人习惯呢使用这个毛数密集的大头的牙刷，是用力横向拉锯式的刷牙，以为这样呢可以提高效率和清洁程度。殊不知呢，正是这些粗硬密的毛数加上灵活性欠佳的大刷头，那么使它难以清洁牙齿间隙和隐蔽面，那么清洁的效果其实反而是下降的。 看误区二就是早刷晚不刷，或者是反之，这就说明呢次数是不足的。如果夜间睡前不刷牙漱口的话，白天进食之后遗留下的食物的碎屑和残渣呢，就会积存于齿缝和牙齿沟裂内，那成为这个细菌生长繁殖的温床。此外呢，由于夜间口腔咀嚼与语言活动停止，唾液的分泌也是大大的减少了，造成了口腔自洁功能的减弱，那么更加是有利于细菌的大肆繁殖。所以我们一定要早起和晚睡前都要刷牙，保证次数啊。再来看呢，就是刷牙无所谓，时间长短有刷了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呢，把这个刷牙当成了一项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不愿意为刷牙多挤出一点时间。那么正确的刷牙呢，是应该涉及每一个牙齿的每一个面，也就是面面俱到吧。那么应付式的匆忙刷牙呢，肯定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认认真真的刷牙。刚刚说完了刷牙，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怎么说呢，小小的方法或者是小妙招，一分钟就能知道你的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疾病啊，在疾病发病之前，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如果能够及时的了解疾病的早期症状呢，及时的治疗就能避免更大的危害。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自检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样的症状表明可能在贫血。按压指甲，那么手部位于心脏高度之上，那么用一只手的手指去按压另外一只手的指甲，那么释放之后，如果指甲是恢复了血色，也就是粉红色，时间超过两秒钟呢，就可能出现了贫血。这个也是很简单，可以按压一下指甲啊。还有就是关于肺病的一个自检的方法，吹灭火柴。那点燃一根火柴呢，将其与嘴巴保持15厘米远，尽力的去吹灭火柴。那么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的患者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跟我们聊起来。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一首来自容祖儿的歌，第100个我。 他不知道人们说的对。 一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可乐，等待爱能成个空来打扰我，但是一眨眼下一个工作来了。 这是一首来自容祖儿的歌，叫做《第一百个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自己小时候有关的。一起来说一说小时候家人教你的一项技能和本领。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you.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ou. Yeah, yeah. 来看这位名字要很长才够帅的朋友说，小时候家里是杀猪的，所以你懂的。不是上海滩的强哥说烧火做饭，七岁的时候就蒸了一笼黑馒头，黑色的馒头。总之不是失败了，就是蒸了一笼非常高级的馒头。来看这位朋友说焖米饭，放的水最多就是没过半个指节就可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就是用手关节去量一下，很多朋友都是用这个方法。一说换灯绳，现在还有灯绳吗？帅 期的大瓶子说，家里的亲戚啊有做汽修方面工作的，小时候就老去汽修厂掰着，看着那些零件一个个装上去，感觉挺好奇的。那到了现在呢，家里和朋友的车哪里异响啊，哪里出问题了，我大概都能听出个一二。虽然说不精啊，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开车也是很有帮助的。对，相信就算是记忆不是很精湛，但是对开车用车是很有帮助的啊。麦克老兰说了，本领就是不尿床，还非常的抗饿，怎么让我听出了一丝悲凉的感觉。林沙花说了，擀饺子皮儿，这是妈妈教她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妈妈四岁就教会了我缝扣子，哈哈。刘宪胖小芝说，小时候在外面跟我爸走散了，他就会一边吹口哨一边找我，那个声音很特别，所以每次听着口哨声很快就能够找到他。那听多了没多久我也就学会了，现在没事呢还会教我闺女。这个在家庭中特别有意思，好像有属于这个小家庭的一个特殊的暗号也好，吹吹口哨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波波说，爸爸是30多年的会计了，我没有学过这个专业，但是呢从小记数字就比较快牢，工作之后呢同事就总问我另外一些同事的分机号，那电话手机号不用特意都能够背出来。那几年前的一次公司聚餐呢，老板酒后一句让我学个会计，我就去学了，考出来了，到今天呢已经是中级会计师了，好棒啊。说我工作以来呢，爸爸一直是在国外的国外工作啊，工作上没有任何的帮助，应该是遗传比较多。从小可能受影响，对数字就非常的敏感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小时候家里人教会您的一项本领或者是技能。灭一线说了，说我妈教会我走路，我爸教会我游泳，很棒呀。继续来看张小彤说，偷吃，说我爸为了预防我们提前吃掉他买的食物，就采用挂在高处、藏在床下、锁入箱子等策略。通过他的不断训练，我们兄弟姐妹的偷吃技巧简直是炉火纯青。来看这位叫柚子的朋友说，小姨教会我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秒记携带，觉得特别的实用，节省了好多的时间。好像确实是这样啊，就现在觉得都比较实用的一些生活中的小妙招都是小时候父母啊或者是家里的亲戚教会的，然后就觉得非常好用，用到现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小时候家人教您的一项技能或者是本领。也有很多的朋友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可能别的朋友没有用到过的一些小妙招，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吧，大家一起想一想小时候家里人教会您的技能，到现在有一些忘却的，现在希望大家都能够想起来，并且能够好好的利用到生活中。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分享，希望大家呢以后对于话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啊，也欢迎大家把想聊的话题发给我们。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明天再见。 北京时间